举手之劳，生活更好。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。 我每天 英格兰在什么地方呢？ 亲爱的，你干嘛不把这句话告诉哈尔的人？ 是，我是要告诉你，我一定告诉你。家里头有气死。 上楼去啊，你屁点。 他为什么回家了呀？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回家了。 我也不知道啊，他可能没有找到方向。 相信那辆车跑了80000英里了。哎，你合着眼睛睡觉啊，我一会儿就上。 老天哪，说不定他要把车给撞坏了。 喂喂。 Massachusetts 好几个城市，最后直截了当回了家。 哎呀，老天爷，把我们东西给你一道去啊！ 过了夏天带上你们。 不过人， 你扛一个脑袋，最后几个钻石矿到手了。 好家伙，早晚有一天我得弄清楚他们是怎么干的。 一点都不神秘，他看清了自己的目标。可是我离开爸爸时候太小，我没机会跟他谈呢，所以我到现在总觉得自己没根儿似的。 威廉，我得赶火车。 还有， 我是费尽了心血，可是现在你们把他甩了。 面春风，别一脑门子官司，先讲一两个你拿手的故事，活跃活跃气氛。你知道，重要的不在你说什么，重要的在你的风度。绝出类拔萃的人才，这样一个明星绝不会埋没掉的。 就是他自己装在煤气炉子上头的那个，我今天拿定主意了，我要把它拿走，把它扔掉了。可是他不在。